第32集，神殿的新守护者。泰兰德在艾卢恩姐妹会中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她是那群女祭司中间唯一身后有两道影子的人，甚至第二道影子还有名字，那影子名叫山蒂斯雨月。无论泰兰德去到哪里，那个小孤儿总是跟在他身后，用一双求知若渴的大眼睛观察着恩人的一举一动。当泰兰德发出祈祷，用法术治疗伤病时，小女孩也会一字不落地跟着重复，模仿着他的动作。泰兰德在对待山蒂斯的问题上颇有些矛盾。山蒂斯没了父母双亲，如今已经是无家可归。虽然像他这样孤苦无依的孩子不在少数，可还是深深打动了女祭司的心。山蒂斯对泰兰德救治伤员工作表现出来的热忱，显然具备了祭司学徒的潜质。况且神殿总会对新人敞开大门，既然如此，又怎能把他送回那群难民中间置之不理呢？泰兰德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否则一定会良心难安。不幸的是，对于一个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战斗经验的女孩来说，战场充满了危险。姐妹会的成员经常要在前线上和战士们并肩战斗，遵从高阶祭司的命令轮流换岗。泰兰德不希望山蒂斯雨月靠近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有一次他险些被吓得半死。山蒂斯雨月居然偷偷跟在其他祭司身后，跑去提醒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泰兰德还是后来在交谈中才从那个小女孩口中听出了蛛丝马迹，若不是他亲眼目击，绝不会知道那些细节。 我不准你再擅自行事，我们上战场时请你在后方好好待着，别让我一边打仗还要一边为你担心。 是，泰兰德。 泰兰德姐妹。 啊，你好呀，玛琳达姐妹，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好，是高阶祭司让我来的。 哦，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他死了。 怎么会？ 泰兰德感到整个世界瞬间天崩地裂，人人敬仰的神殿之母居然死了。自己从小都在那个女人的言传身教下长大，其他人也无一例外地对她尊崇有加。正是因为她，泰兰德当初才穿上了新手祭司的长袍。泰兰德看到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似的从玛琳达的两颊滑落。 他一直瞒着我们，只有贴身侍从才知道内情。在朝苏拉玛展开反攻时，有个恶魔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肚子，他原本能凭借强大的治疗能力活下来的，结果又被一只邪能兽抓住了。等其他人杀死那只邪能兽时，他已是奄奄一息，随后被带回了帐篷。他挣扎了一个小时，终于重伤不治。太令人发指了。 泰兰德跪在地上，开始对着月神祈祷。玛琳达也跪到他身边，山蒂斯自发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当两位女祭司向导师道别后，玛琳达站起身来。 还有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 高阶祭司临终前，他指定了一位继任者。 当然，谁来继任？ 他选了你，泰兰德。 不可能，他……月神在上，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啊，请原谅我这么说，可是高阶祭司他当时肯定是伤得太重，以至于头脑混乱了。他怎么可能选我呢？ 他当时清醒得很，姐妹。而且你应该明白，从前他也暗示过，姐妹们全都知道你才是他中意的人选，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领导他们呢？我是如此缺乏经验，怎么能够当此大任？许多前辈都比我对神殿更加了解， 但是没有人比你与艾卢恩更加心事相通。我们全都看见了，也都能感觉得到。 有关你的事迹已经在难民和将士们中间流传甚广，无数生还无望的伤兵都被你的一双妙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玛琳达继续解释给他听，姐妹会中所有的成员在休息时间里也依然不眠不休地治疗着那些伤病员，尽己所能地想要帮他们打赢死神，然而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是的，他们是成功救活了不少，但更多情况下还是束手无策。反观泰兰德，则是从未有过失手的时候，但凡经过他治疗的人全都很快痊愈。泰兰德甚至把好几个其他姐妹们无力救治的伤患也给治好了，只是他并未意识到。令一众祭司们感到心悦诚服的，除了他高超的治疗术之外，还有他那从不知疲倦的强大意志力。 按说你现在应该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你却还在战斗。 我一直以来都只想着履行职责，对月神心怀感激，带着希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仅此而已。 然而在我们姐妹眼中，你居功至伟。 我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的，你必须接受这个决定。你知道通常应该有一场仪式，邀请尽可能多的朝拜者前来见证。 是。 我们会尽力做准备，在得到你的准许后，我就会把姐妹们从战场上叫回来，让他们 什么？不，我不准许你们那么做。 姐妹， 看来我是不得不接受这项任命了，但如果你们还要在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搞什么仪式，那是我无法做到。我同意出任高阶祭司，至少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不过我会继续穿着这身衣服。 可是大祭司的长袍。 我会继续穿着这身衣服，而且不许搞任何仪式。我们不能在这时拿民众的性命去冒险，必须以月神的名义全身心地投入治疗和战斗中去，听明白了吗？ 遵命，大人。 站起来，用不着给我下跪，我们全都是同心同力的姐妹，全都聆听艾洛恩的教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如您所愿。 我以守望众生的伟大月神艾洛恩之名赐予你祝福。 我会将您的意愿传达给其他姐妹，不知您是否允许。 好，谢谢。 太棒了，我余生都将追随您的指引，大人。 别叫我大人，我还是泰兰德。 遵命，大人。 神殿的新任领导者泰兰德大人恼火地叹了口气，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摆在高阶祭司面前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琐事与仪规。泰兰德回想起前任高阶祭司曾带领众人吟唱圣歌，神殿每晚都会举行祈福仪式，称颂出生的皎月和神灵的慈爱。此外，地位尊贵的贵族们还会安排某些周年庆典等活动。他忧郁地想象着自己的未来，没有感到任何荣幸，反而觉得被困住了。这时，从难民当中突然传出一声呻吟，打断了他的思绪。泰兰德曾经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稍后再去想那些庆典和仪式吧。眼下，泰兰德必须和姐妹们立即投身去做那件最重要的事，帮助其他人在艾洛恩光辉的照耀下逃出鬼门关。顺着声音的源头，新任的高阶女祭司又开始了她的工作。